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欧雪强，我是 Albert。我哋又可以喺星期日嘅晚上见面啦，因为地点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希望大家都已经系习惯城市言啦。逢星期日晚上可能去完街玩完，准备一个新嘅星期开始之前咧，夜晚 relax 一下，轻松到十二点。一共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系现场嘅音乐歌唱节目。我哋多谢我两位老拍档啊，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啊，咁啊 Vince on piano 兼夹咧，一阵间咧听到好多和音啊，都系佢。不过今日咧，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非常之特别，佢嚟过噶啦，不过好多年前，我特意咧就再次能够咧邀请到黎慧兰老师啊， 为我哋，你好， 你好啊，咁啊。黎慧兰老师咧就系一位可以讲系美声嘅音乐家嚟嘅，咁但系咧佢亦都可以咧就好中意唱我哋流行嘅抒情歌啦，咁啊当然全部咧今晚都会有一啲好好听，大家又熟悉，又或者可能未必太熟悉，但系咧我敢担保系好好听，旋律好优美嘅中国歌曲，咁就所谓中国歌曲咧，而家已经可以好多，我哋叫做 crossover。即系将两种本来唔系太同风格嘅歌咧，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齐融合啦。咁我哋多谢咧，黎慧兰老师咧，用佢把好靓嘅声音嚟演绎我哋熟悉嘅歌曲。咁啊，黎老师啊，咁啊，几年冇见咯噃， 系啊， 别来无恙我， 好啊，系嘛， 都会有进出，就有中国大陆啊，香港啊， 系啊，中国大陆多啲，年纪分第六下，最近先翻嚟， 啊系啊，翻咗去年纪啊，喺上面都有演唱啊，又都有，见啲老朋友啊，咁啦， 都系去学习咯， 系嘛，非常之谦虚。咁啊，黎老师咧，应该喺唱歌嘅历程咧。我唔好意思问你几多年啦，不过一定好资深啦，我又唔敢叫你做前辈啊，因为咧我分分钟如果讲 唱歌， 我分分钟系我系前辈都未定，咁所以咧最重要咧就系、是我哋一齐分享嗰啲歌咧，就算你唔一定要唱，即系譬如我咁，你嗰啲歌我唔识唱嘅，但系我好多都识嘅，咁啊即系好 enjoy 嘅。即係有時會聽到哇，喺電視又好，喺呢個歌唱家會唱到呢啲歌，我有播嘅，咁但係咧就覺得我哋中國我哋香港好多啲歌咧都係即係好精緻，而且好有感情。這個、呢個咧最重要就係有一種情懷喺度啊。咁當然即係我哋都係中國人啊，咁所以咧無論係國語嘅北方嘅歌。或者是我哋香港嘅廣東歌，大家一齊融合分享。不如咁啦，既然咧黎老師即係以前咧都喺中國大陸學唱歌啊，咁樣啦，喺音樂學院啦，咁畢咗業之後咧就開始深造啊，咁然後咧就會落嚟咗香港。 係，為咗香港。 你嚟香港嗰陣咧，有咩我想知道你即係會聽到香港人唱咩歌咧？ 我哋以前聽流行曲啦， 系啊， 喺第六冇得听噶嘛， 系冇得听嘅， 偷偷听， 系啊系啊，即系要截晒嗰啲，譬如香港电台听，应该听唔到嘅， 听， 但系都有人听到， 美好嘅嘢都系向往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都系偷偷听，咁啊嚟到香港可以即系好自由、好开放地听啦，即系而家当然唔同啦，而家乜都开放晒啦，咁但系当年咧就真系嘅，我都有啲印象。第一首系听到咩歌咧？ 因为香港呢个名字咧系我哋好向往噶啦， 系啊。 咁有一首歌咧系有邓丽君唱的， 哦， 叫做《香港之夜》。 哇！ 印象中咧，香港真系一种好迷人、好自由、好幸福嘅一个地方，而家都系。 正是。个名字就叫做《香港之夜》。 夜幕低垂，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那钟楼轻轻回响，迎接那好夜晚，避风塘多风光，点点渔火叫人陶醉，在那美丽夜晚，那 相爱人的半成双，他们怕拖手拉手，情话说不完，卿卿我我，情意连绵，写下一首爱的诗篇。Hong Kong Hong Kong， 和你在一起，有你在我身旁，夜幕低垂，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那钟楼轻轻回响，迎接好夜晚，避风塘多风光，在那美丽夜晚，那相爱人的半成双，他们怕拖手拉手，情话说不完，卿卿我我，情意连绵，写下一首爱的诗篇。Hong Kong Hong Kong， 我爱这个美丽晚上，有你在我身旁。他们怕拖手拉手，情话说不完，卿卿我我，情意连绵，写下一首爱的诗篇。Hong Kong Hong Kong， 和你在一起。Hong Kong Hong Kong， 我爱这个美丽晚上，有你在我身旁。 我都有很多回忆的，听到黎老师唱邓丽君的这首《香港之夜》， 七十年代， 是啊，七十年代啊，咁以前啊，邓丽君七十年代已经大红啦，咁所以咧令到整个中国大陆都认识佢， 系、 虽然佢未去过中国大陆嘅， 未去 过，咁但系嗰阵咧。即系我最有印象咧，就系、是去到中国大陆都好啦、每人都识邓丽君，每人都喺度听紧。咁佢嗰啲咧就多数后来咧最重要咧就系发明咗呢个卡式带啊！哇，犀利啦！ 疯狂， 疯狂啦！咁啊，因为本身冇得听噶嘛，吓、即系唔系好准听佢哋个，唔俾听噶， 偷偷去听噶。 咁嗰啲听咧系自己即系将啲带揼来揼去啊嘛。喺度录音啊嘛，自己 偷偷去传啊！你听完俾我听。 系啊，咁样。咁如果即系好，即系时亦世啦，真系好少。七十年代其实都系几十年前啫。咁、如果捉到佢哋，咁啊点？有咩惩罚咧？ 就会批判咯。 哇！点样批判？ 我就被批判过。 系啊，闹你啫。 唔系闹啊，即系开会点名嚟批判你。 学校抑或点？ 学校 喺学校批判你。阿李伟兰，你又唔应该系啦。啊，美美之音系唔得嘅呢啲系嘛？即系因为你歌词咧，头先譬如话，我就听到有拍拖啊， 系咯，唔俾噶， 咁唔准拍拖啊嘛， 不准谈恋爱， 啊谈恋爱都唔得， 不行，要批准的， 系即系学校里面 批准，那要批准的， 可以批准就可以拍，就可以谈恋爱， 学校系唔俾噶，唔俾噶，禁止， 真系冇特权，惨啦惨啦呢次，唉，连拍拖都唔俾，唉。诶，几好彩啊 ，Vis 啊，我哋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已经系即系过咗半个世纪啦，即系已经系完全啦，啊，即系全部打和晒。咁啊，香港之夜咧，当年邓丽君嘅一只歌啦。咁啊，邓丽君咧，我当然都系我偶像啊，因为即系我入唱片公司咧，或者之前已经开始喺度听啦，听咗好多年，点知我入间唱片公司可以竟然认识佢啦。 因为同一间唱片公司，因为变咗系师姐。哇！咁佢成日都见到面喎，哇！即系发达啦，呢次发达，系个个都好中意佢。咁我相信当时70、80、90都会系全中国最多人中意嘅歌手。 而家目前喺中国嗰啲出名嘅歌唱家，所有嘅人 系 都系听佢嘅歌，灵感同埋美嘅声音、美感嘅发现系。经过邓丽君的歌声， 好多太多，王菲啊咩，全部有啲 superstar 都系。 连一个叫做好出名嘅李谷一， 哦，李谷一都系听 佢 啊，系啊，即系先听佢， 系啊，学一种气声唱法， 系啊。咁啊，讲起邓丽君咧，佢就唔净止有自己嘅风格啦。咁佢有啲歌咧，佢中意咧，佢就会诶，咦？虽然唔系我自己原唱，我翻唱啦吓，其实。大家都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咧，都唔系佢原唱， 是 但系佢一喜欢咗上嚟咧，佢冇所谓，佢唱中意唱就唱。咁呢只歌咧叫做《微风细雨》，大家一定听过呢个旋律嘅。不过，不如黎老师，你将邓丽君原唱嗰、那个，即系唔系又系唔系佢原唱嘅，即系有一个叫刘南溪嘅宝岛歌手唱嘅。咁你唱完呢只歌咧？大家就知道呢只歌咧喺香港系边一首嘅粤语流行曲啦。 微风吹着浮雨，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得世界充满诗意。 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于痛不知，日头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住。 风筝在细雨里， 莫问途情迟迟，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的世界多么美丽。 都能想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 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 再次开始， 这首是当然可能是其中一首最流行的香港的城市民歌， 哦，第一次听粤语版， 粤语版亦都是当年一个我哋嘅比赛啦，有人 写咗呢一首，佢个名叫做冯德啊，咁啊写咗呢歌词。昨夜的渡轮上，原曲咧就系、是、微风细雨。我哋多谢啊黎慧兰老师，咁啊唱咗邓丽君好多歌，有阵间可能会再选一啲邓丽君嘅歌都得嘅。 好啊， 咁啊而家更加我谂。就算隔了咁多年后，邓丽君即系离开了咁多年咧、嗯，都经常听到邓丽君的声音嘅。虽然唔系佢，而家譬如话，中国大陆咧仲有好多位系用邓丽君的腔嘅唱腔嚟唱好多歌，录好多唱片， 系嘛？ 系啊，成日都会收到嘅。咁有一个叫陈佳啦，陈佳有冇听过？咁啊，一个应该喺四川咁，但系佢录好多唱片，好靓嘅声音，都好似好似邓丽君嘅。咁当然即系扮演邓丽君嘅好多，咁但系即系证明咧呢一种嘅唱法啊，佢嘅歌曲啊，佢留俾即系乐迷嘅一啲印象咧，实在永不磨灭， 入心入 心入肺啦吓。跟住咁样啦，我哋再选一只邓丽君嘅歌啦，好嘛、 啊？好啊。 第一 part 原来哇，好多 要唔要合唱啊？ 我同阿 Vince 咧可以同你做嗰个船夫喺侧边咧拉一下啲船缆啊，要有人拉噶嘛，真系噶。呢只歌咧就系咁样嘅，噔 声声 系咪咁吓？ 系啦，系啦。如果我哋教埋屋企嘅听众一齐唱啦。 喺侧边咧就喺度拉嗰条船缆，咁个船咧就喺度跟个运河一路咁可以出海啦。 系啦，咁啊 ，Albert 一阵间就帮手唱个素音就系先。 先说，好咦好啊！ 咁然后我就会唱个咪音，先说。咁如果坚哥想加埋嘅话咧，就唱先说。 声索啊，即系中文叫做吓。 咁啊喺阿老师唱紧嘅时候，我哋都要继续唱噶。 系一路唱噶。咁啊，老师你唱呢只叫系邓丽君曾经录过嘅歌，叫做《船歌》啊。 我哋嚟先啦。 先说。星星说，星星说，星星说， 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风荡漾。送我到日月思念的地方，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情郎呀，我要和你见面，诉说我心。的思念，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你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间，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我的心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风荡漾，送我到日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情郎，我的心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 我想大家都识唱《星星索》呢三个字咯，嗬、哎！全只歌我啦、阿坚啦，同埋阿边时和住黎慧兰老师唱呢只真系好好听嘅歌曲，叫做《船歌》。我哋呢条船一路会行到凌晨十二点，新闻后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97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764宗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三名患者离世。昨日公布确诊的五岁女童情况仍然危殆，在屯门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她十一岁的姐姐亦都确诊，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有22名新增患者是抵港之后的第四至第七日在社区找到，相信属于黄码人士的个案。中心又话，黄码人士离开检疫酒店之后要继续做检测，当局希望可以及早找出个案，减低社区传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第二阶段消费券上星期日开始发放，为本地市场注入大约130亿元的消费动力。有展览会的参展商话，发放消费券有助刺激消情，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有支持企业的措施。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正是面对外围整体经济转弱和加息阴霾对本港经济带来的压力。第二季本港经济录得1%的按季增长，但同去年同期比较情况令人忧虑。至于政府上星期开始实施安心出行红黄码和调整检疫规定至3+4，陈茂波说，注意到无论是本地或者外界的或者是海外的各界都欢迎相关安排，认为可以减低回港人士或者访港旅客的不便，对经济有正面作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持有黄码人士具备翻工的条件，如果完全按照全程戴口罩和独自食饭等的要求，雇主应该容许他翻工。假如因为公司自身政策经雇佣双方协商之后认为黄码人士不适宜翻工，雇主亦都不应该扣除员工的薪金或者单方面贸然扣除有薪假期。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又提到，政府会在未来公营房屋规划中预留5%的总楼面面积作为福利设施用途，包括安老服务。他亦都指出，院舍人手问题值得关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曾经批准一批照顾员来港在院舍提供服务应付短期需求，有需要探讨其他中长期输入劳工方案，期望下半年再审视未来需求和本地人手供应以及相关数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一个的批发市场发生严重爆炸，引发大火，至少一人死亡，20多人受伤。社交媒体流传的相片和影片显示，现场冒出浓浓黑烟，持续传出爆炸声，民众争相逃离。当局先后派出20架消防车到场，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救出多名伤者，将他们送院治理。埃里温市长说，批发市场内有地方存放烟花，是最先发生爆炸的位置，但暂时未知道爆炸的原因，伤者数目等的细节亦都有待进一步核实。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切事情一早注定，留待某天看清。 千锤百炼，精工巧作，从3年前预演至今，香港话剧团联同自由空间制作《大藏王》音乐剧，即将蜕变首演。期间的经历由音乐总监高世章同大家分享。 今次我觉得整个戏轨咧，对我嚟讲系顺咗好多嘅，即系对于嗰个古仔咧，嗰个讲法咧，系大家都觉得呢个得啦。唔单止系我哋创作团队，演员读嘅时候，因为佢哋系第一个 audience 啊，佢哋读完之后咧，觉得呢个得，明啦，我知道我成个路点样行法 ，high point 喺边度。感情怎样融发，啲歌怎样落发。 在香港制作音乐剧遇到什么障碍？ 最大原因是个 budget 问题，因为没什么人或者没什么机构会有个 budget 去做一个预演，然后去演期又不知几长，跟着去给观众的意见，跟着有时间再执执，然后再去做一个首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花费。 希望大藏王的成功令到香港人想起音乐剧，不单止百老汇、 West End 和大学路。 我觉得我自己写 musical 永远都是从我角色出发，咁当然佢个背景系会俾到一啲音乐上面嘅提示啦。咁佢一个清朝嘅戏，我觉得点都会有一啲中式音乐喺里边，咁你 feel 到嗰个年代。咁但系因为个角色透过一个我自己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点都会有一啲现代人嘅方向摆咗落去。 大藏王音乐剧9月9号起，一直去到9月25号，演出地点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巨浪。看着前方，无悔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海鸥飞在南南海上，不怕狂风巨浪，挥着翅膀看着 方，不会迷失方向。美的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那么勇敢坚强。 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啦，我是欧瑞强，我哋由而家到十二点都仲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咁啊九日四点八开始咧，你就揾到我哋啦。咁啊睇一睇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有最低气温大约27度啫，而明日咧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要升到33度，而新界会高一两度，吹微风，好在没有细雨啫。头先唱完微风细雨啊，即是昨夜的渡轮上啦啊，多谢晒啊黎慧兰老师，就是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嚟嘅。咁既然系揾到黎老师嚟，就梗系要揾翻啲好精彩嘅国语歌啦。 嗯， 其实我哋香港人咧都好幸福嘅。咁啊，好多以前喺中國大陸發生嘅樂壇嘅盛世咧，都可以帶到嚟香港，因為以前咧30開始咧，40年代就最紅啦， 係啊， 係咪啊？就喺上海啦， 係啦， 哇！講一大扎嗰啲大明星、大歌星嘅名字已經犀利啦，哦，即係嗰啲，總之最出名嘅係周璇， 周璇 啊，金桑子周璇啊。咁啊，嗰陣我哋就唔識啦，又未出世啦，咁、大家都未出世，咁但係嗰啲歌咧留到而家， 仲好聽嘅， 仲好聽，咁起碼即係就算係蔡琴啊，全部將佢咧翻唱曬，全部啊，幾乎係、不如咁咧，用一隻歌咧，已經係代表咗當年嘅呢一種喺上海灘發生嘅樂壇盛世，大家一齊跟住個節拍。跟住呢个大乐队，可能喺上海白乐门大饭店，夜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呼天呼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倦夜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啊随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这夜生活如梦初醒。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大 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呢一首叫做《夜上海》啦。咁、我哋睇嗰啲舊上海嗰啲電視劇又好啦，電影也好啦。咁多數即係喺嗰啲即係超級嗰啲豪華夜總會嗰度發生啦。 百樂門， 百樂門啦，以前最出名嘅啦，而家都仲有嘅。 有、 不過啲樂隊就一路轉啊，有時有爵士樂隊啊，有時甚至係有一啲老人家喺度彈。咁但係當年就真係唔同啦，因為喺電影我見到。咁啊，嗰啲歌星咧，即係就算客串喺個電影嗰度演出嘅，梗唱呢只《夜上海》 嘅，嗯，係啊，代表作 係啊，亦都真係好好聽喎！多謝曬阿黎慧蘭老師啦，頭先多謝阿Vince同埋阿堅啦，咁啊將呢啲舊懷舊嘅感覺咧可以彈到出嚟。《夜上海》原唱就是周璇， 周璇 嚇，咁啊講起周璇咧，就哇佢嗰啲名曲就多咯，哦， 幾百首， 係啊，你哋以前咪喺大陸已經可以聽呢啲歌啦， 都唔俾聽， 都唔俾啊，即係總之係。啲 都系 花花世界， 系都系 呢啲啊，即系纸醉金迷嘅 啊， 就 不是我哋 不能听， 不能听，听了没有革命的斗志。 啱啱嗰个你哋读初中嘅时候就系呢啲啦， 系啦， 就要最严嘅时候。如果你听咧，就真系好似只歌一样。嗱，周璇有只歌叫《疯狂世界》， 任性， 任性啊，唔得噶，唔得噶，咁样吓。谢谢谢谢，好咁啊。不如咁啦，我哋继续唱周璇的歌啦。 好， 系因为好好听嘅，尤其今日咧揾到黎慧兰老师咧，由现代嘅感觉去演绎翻三四十年代嘅名曲《疯狂世界》。 鸟儿拼命地唱。奇怪，什么叫痛快？什么叫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看。世界，这疯狂的世界。 叫做疯狂世界， 真系疯狂， 诶，即系嗰阵系好疯狂嘅，因为你估都估唔到啦，即系喺旧再旧嘅中国咧系咁样，不过好洋化啦，即系十里洋场嘅时间，咁啊差唔多咯，系啊，即系同日本人打仗嘅时候啦， 系啊，嗰时真系打仗， 仲多呢啲歌星，咁啊啲即系啲日本人都去听嘅，咁但系点解会香港会识晒咧？因为嗰间唱片公司咧。就叫做百代唱片， 百代 是唯一一间 即係外國嘅唱片公司，亦都係我哋中國自己冇唱片公司。咁就淨係唯一間就即係 EMI， 咁就喺上海話，咁佢簽嗰啲歌星啦。頭先講嘅即係而家嘅周旋啦，嚇有李香蘭啦，咁呢個就真係日本人嚟嘅直情。咁譬如白光啊、姚莉啊、宮秋夏哇，好多啦！ 白紅 啦，系啦，其中一個咧，姚莉啦，系啦，頭先講宮誒，仲有係仲有吳鶯音啦，啊，系啦，係，佢哋叫做七大歌星啊，七大歌后，十歌啊，越加越多啊，佢另外三個我就唔知道， 好似十個嘅， 啊，咁佢通常都係叫七個， 白露 哦，白露都係白露，我哋唔係太熟啊，反而。反而小白露我就認識，是一間餐廳嚟嘅。啊，個名字我改嘅，大佬。講笑啫，呢個黎老師唔好意思啊，你唔知道我哋講咩？如果講起啊，即係七大或者十大，咁啊以差唔多以周旋為首，因為最紅係佢，最紅係佢。咁啲歌係最紅係佢咧，電影又好紅嘅喎。 就因為電影拍得多。 哦，係啊。 所以就好流行。 咁啊，有一出電影咧，就係叫《天涯歌女》啊。 嗯。 咁啊，裏邊有插曲噶，哇！《天涯歌女》以前係你又實有唱過啦。哇！原來黎老師唱即係周旋嗰啲咧，用翻自己嘅聲音唱，好好聽，好 得意啊！ 好好聽，好得非常好聽。 他們說是留聲機裡傳來的歌聲。 好啊，好啊。 我會想去唱嗰陣時咧，佢哋就咁講啦。 係，哎呀， 留聲機裡來的歌聲。 哇！不如咁樣，我哋唱啊周旋個《天涯歌女》，佢有一首歌叫做《永遠的微笑》。 嗯。 咁啊咁啱咧，我哋香港咧就有一個電視劇咧，喺好多年前就香港嘅電視劇、就拍翻周旋嘅传记， 我有印象。 系啦，咁咧就当然将周旋嗰啲歌咧就改编咗做粤语歌。 嗯， 不如你唱原本先咧。 好啊， 我好中意呢只歌嘅。 我都中意《永远的微笑》。 叫做永远的微笑，这些歌曲是永远地流传。太好听了，当年那些周旋出的天涯歌女的大碟里面就找到这一首永远的微笑的。讲起这些四十年代的上海旧歌呢，还有大把大把。 太多了。 香港最流行的刚才譬如有夜上海啦，还有一首就是非常流行的，亦都有粤语啦，连林子祥呢都将它来改的。咁无数咁多版本。大家一定要听过夜来香啦。 嗯，一定 啦。夜来香。好，我哋再请黎慧兰老师将呢啲咁美妙嘅吓合唱啊，我要谂下 Lam 点唱先。请黎老师咧唱原装味道嘅香气歌曲《夜来香》。 南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这夜来香，闻这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 啲香气咧仲未散，非常之即系有味道吓，有香气嘅味道啦。夜来香啦，咁啊，阿 Lam 咧真系诶翻唱过嘅，好似咁样那那那千般优美夜色。 哦，记得 喺电影啊，有百般恩串回响，月夜夜有你入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芬芳，那春风好似为我吹，那能先歌唱为我响，月夜有你入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欢畅。仲有啊，我的心似制千样醉，为你倾出爱甜样，啊，令我心花怒放，为你高声歌唱。呢个歌咧就系林子祥嗰个版本嘅，黄沾为佢写词嘅，咁诶应该冇记错就喺出电影嗰度咧用嚟做插曲啊等等。

含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已能入暖房，朝朝平谷兮，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开了许多香。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这一浪，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已能入暖房。朝朝平谷兮，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呢个叫做兰花草啦，咁啊将时间带到去10:10开始咗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瑞强，我哋有阿天池同埋阿坚哥。咁啊，而家阿天池咧弹紧呢个钢琴咧，我谂呢排呢几日都会经常都会听呢个旋律啦，因为大家都会好怀念同埋咧好想听翻 O.N.J. Olivia Newton-John 嘅歌曲，因为佢喺前几日就离世啦。咁啊，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咧，香港人差唔多好多人。大部分人都会睇过佢电影啦，听过佢嘅歌啦，尤其是嗰啲歌啦。咁就系我开始即系开始唱歌嘅时候咧，佢就开始红啦。咁其实咧 ，O.N.J. 咧之前咧佢唔系唱流行曲噶吧？因为大家认识嘅咧，即系O.N.J. 咧就系嗰出电影叫做《油脂》啊嘛 ，Grease。即系你头先弹呢一只歌咧，就系来自电影 Grease 嘅，好出名。咁里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咁但係佢其实呢，佢初呢曾经嚟过香港嘅。但係佢未做呢出电影，我冇人识佢。咁点样佢会嚟香港呢？我有一张好有珍贵嘅相嘅见返。咁佢又坐喺呢个 TVB 嘅即係欢乐今宵嗰个录影厂里面。佢隔篱係边个呢？佢隔篱呢就係奇里夫尼察 ,Cliff Richard。因为 Cliff Richard 以前呢就係搵佢做即系譬如嚟香港唱歌嘛，咁然后揾佢做暖场啊，揾佢做和音啊咁样嘅，咁所以咧佢扮到好靓咁样咧坐喺度，咁啊再隔篱咧访问佢咧就系深深深深班班嗰个深深，咁可想而知嗰个年龄，咁但系其实佢以前咧 O.N.J. 佢就喺英国出世啦，咁啊几岁就移民咗去澳洲，咁喺嗰阵咧佢已经做歌手咧，佢就同好多乡谣歌曲嗰啲人合作嘅，包括 John Denver。我突然间咧想听翻啊 John Denver 嗰只歌咧，当时冇人知道嗰个女星系边个嚟，咁我就咦呢把声点解咁熟咧？咁样好耐之前我已经发现咗，原来咧嗰把声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不如我哋听一听啦 ，Vincent 我播俾你听 John Denver 嘅 Fly Away。 All of her days have gone soft and cloudy. All of her dreams have gone dry. All of her nights have gone sad and shady. She's getting ready to fly. Fly away. Fly away.Sounds of the sand and the sea For lovers and children playing, she's looking for signs of the spring. Where is the spring? She listens for laughter and sounds of dancing. She listens for any old thing.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随住好靓嘅歌声，已经向远处飞走咗。头先听到 John Denver 唱嘅 Fly away 后边嗰把靓声咧，喺天际出现嘅天籁之音咧，就系 ONJ 嚟嘅。喺当时佢未流行、未红嘅时候咧，就为 John Denver 就唱呢一个好听嘅和音。咁当然啦 ，ONJ 自己后来咧就无数咁多。精彩的歌曲，但是他的成名作呢应该是再推翻前，即是未拍《油脂》，又未唱这些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未唱 I Honestly Love You 等等，他的歌呢他的成名作叫 Let Me Be There， 我从来未唱过的，不过我们一起都听过，就算你求其未唱过，给些歌词你都会跟着唱的，这只大家都很熟的 ONJ 的成名作 Let Me Be There。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may wander in your life, surely you know, I always want to be there, holding your hand, and standing by to catch you when you fall, seeing you through, and everything you do, let me beChange whatever's wrong and make it right. Let me take you through that wonderland that only you can share. All I ask you is let me be there, watching you grow and going through the changes in your life. That's how I knowAlways want to be there whenever you feel you need a friend to lean on. Here I am wherever you call. You know I'll be there. Let me be there in your morning. Let me be there in your night. Let me change whatever's wrong and make it right.Let me take you through that wonderland that only you can share. All I ask you is let me be there. Oh, I ask you, oh, let me be there. 啊，估唔到啊，我就咁样第一次唱呢只歌咧，都唱翻晒，因为咧。ONJ 的歌已经是深入了我们的脑海里面，也不需要特别去学就已经唱到这首 Let Me Be There， 是他的成名作来的。刚才讲起有很多情歌就是来自一出电影，我们香港人最熟悉的电影叫做《油脂》， Grease 里面有两首都很流行，他自己独唱的 Olivia Newton-John， I OK I Honestly Love You 可以迟些唱，呢只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边事唔该。 Guess mine is not the first heartbroken. My eyes are not the first to cry. I'm not the first to know. That's just not going over you.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it round and wait for you. Baby, 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 to do. I'm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Devoted to you, ONJ 嘅名曲 Olivia Newton-John 奥利花纽顿约翰啊，系咁译。都系由细听到大啦。其实佢最流行咧，如果讲流行榜，即系最耐咧，一定系 Physical。阿 Vince， 你嗰阵 ONJ 唱 Physical， 你应该有听过。 系咪未出世？我应该 可能未喎。因为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几年份我不记得，但是当时正值全球流行的那些 One more, two more Aerobic dance, Aerobic dance， 即是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也都呢即穿着着着 Aerobic 的衣服去 做老师的，就一路呢就领导全球的人一路跳就一路唱那只歌呢，就叫做 Physical，好流行嘅，咁啊，所以呢位巨星嘅陨落，我哋当然系怀念嘅。咁啊，头先唱嘅全部都系同 ONJ 有关嘅歌啦。而今日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我哋就同黎慧兰老师讲声唔好意思，因为突然间我哋有 ONJ 嘅悼念歌曲。咁啊，翻嚟咧就其实黎老师咧都可以唱一啲几悼念几怀念的歌曲的那种情怀的，因为国语歌呢真的无数那么多好听的不同风格不同情怀的歌。有一首歌呢我听黄露仪唱的，黄露仪就是叫做黄恩恩Tracy Huang，他有一首歌叫做哭沙，你一定听过了。 听 过了。你来了香港很久了，所以我们香港流行的歌呢你都应该很熟悉，你的学生都会要求你黎老师可不可以教我唱什么，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 的？这个是 这个八十年代 二十年前很兴， 是的，是的，是的，差不多八十年代尾到或者九十年代初，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我印象中就叫做哭沙。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

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趣。秋来也秋去，我似秋风去，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听过叶倩文的 啊，系好嘢，你记得系叶倩文嘅《秋来也秋》，但系咧佢歌名系调转嘅，叫做《秋去》 嗯， 秋来，咁啊，我都系有感而发突突发嘅，唔好意思啊，因为你听得你唱实在太好听啦。十点半嘅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零歌赛重聚，还有好多好听嘅中国歌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97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764宗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三名患者离世。昨日公布确诊的五岁女童情况仍然危殆，在屯门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她11岁的姐姐亦都确诊，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有22名新增患者在抵港之后的第四至第七日在社区找到，相信属于黄码人士的个案。中心又说，黄码人士离开检疫酒店之后要继续做检测，当局希望可以及早找出个案，减低社区传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持有黄码人士具备翻工嘅条件，如果完全按照全程戴口罩同独自食饭等嘅要求，雇主应该容许佢翻工。假如因为公司自身政策，经雇佣双方协商之后，认为黄码人士唔适宜翻工，雇主亦都唔应该扣除员工薪金，或者单方面贸然扣除有薪假期。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又提到，政府会在未来公营房屋规划中预留5%的总楼面面积作为福利设施用途，包括安老服务。他亦都指出，院舍人手问题值得关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曾经批准一批照顾员来港在院舍提供服务，应付短期需求，有需要探讨其他中长期输入劳工方案，期望下半年再审视未来需求、本地人手供应同相关数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第二阶段消费券上星期日开始发放，为本地市场注入大约130亿元的消费动力。有展览会的参展商说，发放消费券有助刺激消情，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有支持业界的措施。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正是面对外围整体经济转弱，加同埋加息阴霾对本港经济带来的压力。第二季香港经济录得1%的按季增长，但同去年同期比较，情况令人忧虑。至于政府上星期开始实施安心出行红黄码和调整检疫规定到3+4，陈茂波说，注意到无论是本地或者海外各界都欢迎相关安排，认为可以减低回港人士或访港旅客的不便，对经济有正面作用。巴基斯坦全国多地暴雨成灾，其中在东部旁遮普省，一架货车和一架小巴在暴雨中相撞，至少13人死亡，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货车载有多袋砂糖，在暴雨中翻侧再撞向小巴。小巴被货车压毁，救援人员要用机器切开车厢救人。五名生还的乘客全部伤势严重。灾害管理局说，自今年6月中以来，暴雨在巴基斯坦多地引发洪水，累计造成至少592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并有51600多间的房屋和120多座桥梁被洪水损坏。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 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呢個展覽點解會叫做下回分解呢？英文是 another round 啦，其實係講我哋呢三年嚟喺疫情生活下嘅經驗啊。經常都係咧一波又一波嘅病毒嘅變種啦，同埋係相對唔同嘅防疫措施啦。但係亦都係一種狀況，就係我哋係唔知道係乜嘢時候真係完全結束嘅呢種狀態咯。 唔該曬策展人香港藝術學院高級講師黎建強嘅介紹。 他哋大部分都是很資深的攝影人，例如偉健，他是從事新聞攝影很多年的攝影記者，朱德華和鄧巨榮是既有從事攝影亦都有很豐富的攝影展覽的經驗，而張志偉就是一個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從事舞台攝影的攝影家。他們的風格呢就其實是很不同的，有些是屬於紀錄性質，但亦都有些是比較上概念比較重，亦都有一啲係多啲想像性同埋係表演嘅成分嘅。 喺疫情期間，我哋必須佩戴嘅用品點樣作為藝術素材？ 其中一個作品咧就係張影薇嘅自求多福啦。咁佢呢個作品咧就係佢自己首先咧係收集咗好多嘅口罩啦，然後係織成咗一張叫白福被啦。咁呢張白福被咧佢就帶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啦，例如係珠山啦、海旁啦呢啲地方咧去拍攝。咁係表達咗一種係祈福嘅態度，亦都係希望咧，我哋係響好快嘅將來咧，這個疫情就會結束咯。 下回分解新冠攝影展由8月17日至到31日，朝十晚八，大家可以去到香港藝術中心5樓包氏畫廊觀賞。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90后嘅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每当我经过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清清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牧场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 你有屋企喺边啊？黎老师，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黎慧兰老师。咁啊，当然啊，黎老师嘅家乡咧，问问你，即系哪里？ 最出名嘅地方最近海南岛， 系咩？ 三亚？ 哦，系啊，原来你反而我以为你即系唔系北京系上海啊？ 三亚的。 但系你就去即系 广州， 广州嗰度啫， 读音乐学院， 读音乐学院。誒，而家廣州都好好有代表性啦嚇，因為好發達嚇，咁我哋都會有經常去廣州嘅，之前咁有好靚嘅歌唱廳啊嚇，音樂廳啊等等，咁就即係其實咧，即係無論你喺邊個省邊個市去啦，即係全國嗰、那個即係歌唱嘅學院咧，都好統一嘅， 係 啊標準啊， 冇錯， 係要 教學， 教學有級數嘅，係咪全部係咪？即係有，我唔知點樣分啦。不過咧，即係差唔多，所有歌唱家咧都一定係一啲正統嘅音樂學院出嚟啦。 啲作品唔同咯， 係係， 有啲民歌啊，有啲流行曲。而家咧就開設咗流行曲嘅唱歌， 係啊， 專業。 我聽聞啊，係啊，廣州嘅星海。 流行曲非常 有流行嗰個 department 啊，嗰個部 門 係啦。咁我有啲朋友都喺嗰度讀完畢咗業添，咁唱流行曲。咁其實咧都啱嘅，因為即係古典嘅啊，又是即係美聲嘅，應該係同流行曲咧可以 crossover， 大家融合啊。尤其今晚咧，我哋好開心咧，將即係請到黎慧蘭老師咧，即係將佢傳統嘅美聲嘅音樂，然後同我哋嘅流行曲混和一齐啦，咁所以头先又唱哭沙啊，又唱四十年代嘅上海嘅歌曲啊，咁如果有兴趣就听翻咧，或者你迟咗开收音机咧，上翻我哋个网咧，听翻好多黎慧兰老师唱嗰啲永远的微笑啊，吓或者夜来香啊，夜上海啊，非常非常好听，因为始终即系你哋受过专业训练，同埋你哋即系根本就系咁样长大啦，嗰种味道、气味系同我哋香港系少少唔同。不如咁，我其实好耐都想做，但系我就唔识唱啦。就唱咩咧？就唱一啲即系大陆嘅歌曲。咁而家咧好兴咯，开始，因为好多我哋香港嘅节目也好啦，都会有啲歌手咧就选唱大陆嘅歌，因为而家大陆有啲新嘅流行歌，但系有啲传统嘅，即系所谓传统咧，都系即系。即系建国都唔系好多年啫嘛，系咪啊？咁系即系超即系半个世纪到嘅啫。咁里边有啲歌咧系人都识嘅，咁我就想知道咧，即系边一啲系人都识嘅歌咧，大家都会唱嘅。 喺我哋受过教育啦，一定系祖国以祖国呢个主题为编曲啊写曲，最多系呢类嘅。 一定要系啦，以前全部都系呢啲歌添啊，流行歌唔准听嘅，而系呢啲，所以已经系深入民心啦。但系就非常好听。尤其好似Vincent 頭先即係話王菲啊嗰啲，佢哋都再將呢啲歌咧重唱， 影響啲年青人嘛， 係啊， 聽下啲經典歌曲。 以為唱一兩句嚟聽下嗰啲係人都識嘅傳統嘅中國歌啦， 試下啦，用一種民歌轉香港人欣賞嘅習慣， 係啊， 好嘛？ 啱啱中間咁就最好啦，大家兩邊都可以欣賞到。我哋請黎慧蘭老師。呢首歌叫做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 住过，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战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船落，路上一道辙。 其实是八十年代的歌嚟嘅，咁啊，自从咧即系我哋嘅国宝级嘅歌手李谷一再唱咗之后咧，就全国都流行啦，即刻就叫做头先呢只歌真系多谢阿黎慧兰老师嘅演绎，《我和我的祖国》。如果讲起呢只歌嘅歌名咧，可能大家听得更多嘅咧，就仲有一首，哇！呢首犀利啊， 澎湃， 澎湃啦，就系《我的祖国》，我好想听啊！ 如果观众要识唱咧， 一定心里边都要跟住唱。我谂好多人识唱， 呢个共鸣 系啦。尤其是喺即系国内落咗嚟，可能几十年嘅都一定识啦。 嗯。 一条大河。向两岸，我 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干，别了模样。好山好水， 真系我嘅心都好澎湃啊！又系好细， 呢只歌 系啊，因为呢只歌点解咁澎湃咧？真系诶，因为呢只歌咧就再早过头先嗰只《我和我的祖国》啦，呢只应该50年代，又系好似我哋嘅国歌一样啦，诶，系一电影嘅歌曲嚟嘅， 凝聚力。 系噶，凝聚力。当时因为点解嗰个全国都大家好一齐唱呢只歌咧？因为嗰阵系打寒战，咁我哋祖国就系、是、抗美援寒啊嘛， 援寒 系啦，咁派咗啲志愿军啊。 哇，呢只歌好听啊！ 系啊， 雄赳赳，是昂昂。 就呢只，哇，有只乜歌啊？我唔识呢只，喂，第时你教我。 好震撼。 系啦，咁啊，头先只歌咧就系嗰个电影嘅插曲嚟嘅，咁、但系咧就通常都系咁嘅，咁啊，出出嚟之后咧好听啦，咁但系嗰啲名家咧，如果名家去演绎咧。咁就即係將只歌就再推闊推廣嘅。咁譬如話以前頭先，因為原唱應該係郭蘭英嘅，係郭蘭英啊，係即係差唔多國寶級嘅。 係啊，前輩真係 前輩啦，係老前輩啦。咁後來再頭先講嘅李谷一啦， 好多都唱。 或者係宋祖英啦。 考試歌曲。 考試啊，即係你哋去音樂學院考試要唱呢只。 考試歌曲係啊。 我記得我哋嘅主席夫人咧，彭麗媛都有錄過嘅，佢有我有聽過佢，即係呢只歌咧就深入民心啦。我諗可能係最多中國人識嘅歌之一，叫做《我的祖國》。哇！不過頭先咧好少啊，黎老師，即係喺我哋2000年嗰座重聚啦，係從來好似冇試過咁拍板夜晚 唱，我驚嗰啲人瞓唔著覺。 其實如果喺個音乐厅嗰度咧，就更加澎湃啦！即系仲因为要大乐队，即系管弦乐团啦， 因为电台咧要柔情啲吓、 已经算柔情啦， 好柔情噶，因此。 不过呢只歌系咁样噶，原本咧即系再艺术诶腔多啲嘅咁样。 山河好宏大 啊！系啊，咁啊啱啊！你头先你讲系山河宏大，我哋福缘广阔啦。咁啊，头先你令我咧谂起好多我自细啦，即系喺音乐堂，我哋都有聽到一啲或者學嘅啲，我哋香港嘅小朋友、都會唱一啲中國民歌。中國民歌，不如我哋唱跑馬溜溜的山上啊。譬如譬如有一隻歌咧，我好中意嘅，就應該係新疆嘅民歌嚟嘅，就叫做《在銀色的月光下》。你伴住我，你教住我，帶領住我一齊唱啦！我好中意呢隻歌， 優美啊， 好優美。應該係阿黃立軍咧，佢寫埋詞，同埋佢介紹出嚟。黄乐斌就是民歌王啦， 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他做的。 系啦，好多传媒，全部都是他作，同埋佢有时会搜集到一啲，即系去到嗰、那个，佢亲身去到嗰啲省份、嗰啲村落嗰度，去揾翻呢啲民歌，咁啊记载翻出嚟，咁所以佢就系即系英记一大功。 好多人唱咗，听到歌以为好好啦，就去特登去嗰啲地方。 冇噶嗰度，呢嘢歌。 在那金色沙滩上，沙片白映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往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久别离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久别离的姑娘。 在颜色的月光下，我又想起大家可能曾经去过，可能是蒙古草原都未定。我想起一只歌呢，就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唱过的，不过现在呢不记得歌词，我请黎慧兰老师呢，不如你唱，我又跟回你唱， 试一下 好啊。 啲女中音 又是另外是一首非常之流行的中国民歌， 草原， 美丽的草原， 我试下。 我的家，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边的花。彩蝶纷飞，把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草云朵，牛羊好似啊，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满天涯，牧羊姑娘放声唱， 真是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歌名就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会不会勾起你思念家乡的感情呢？ 美丽的草原，风吹绿草边的花，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毡包就像白莲花，牧民描绘幸福景，春光好似珍珠撒，啊，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

咁其实因为黎老师喺香港都好多年啦，咁所以佢我哋香港有啲头先佢演唱嘅流行曲。当然所谓流行曲呢亦都包括埋40年代喺上海带嚟香港嘅周璇嘅歌曲啊，邓丽君嘅歌曲啊，佢都擅长。咁当然亦都头先呢有一个2000年歌都好少做到嘅，但我非常之自己享受嘅一个部分呢，就係唱一啲中国大陆流行嘅歌曲，流行咗好多年嘅歌，譬如话我和我的祖国啦，我的祖国啦，甚至民歌啦，我哋又唱在颜色的月光下啦，唱咗几句我好鍾意呢一个。仲有就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啦，咁仲有好多民歌嘅，咁有机会呢就可以请黎老师再嚟2000年歌，再次将我哋呢可能近代嘅中国歌曲全部抒情地演绎。因为讲起呢啲歌呢我都想继续少少，因为我哋国歌啦都系一首电影主题曲呢就改编嘅，就攞咗嚟做国歌嘅。咁首先唱嘅《我和我的祖国》又系咁啦，所以好多歌手、大歌手，甚至我哋香港嘅歌手王菲啦，都翻唱。有另外一首歌你要介绍啊，我多谢你介绍。 跟住为大家唱呢首咧，叫做《女儿情》， 系咩？ 佢系一首电视剧， 哦， 《西游记》嘅插曲， 哦，即系大陆嘅电视剧。 吓，呢首歌好抒情嘅，写得。 哦，即系其实系。即是很近期的流行曲， 近期的都不近期，有40年了。 蛤，40年前的 有了， 已经电视剧已经有主题曲了。 是啦， 哇，都挺先进的，几十年前已经有电视剧主题曲了。那么西游记的主题曲叫做女儿情，我们请黎老师为我们演绎这一首我们可能从来没听过的歌。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眼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这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全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重人那紧相随，爱恋意爱恋生长相随。 女兒情》是《西遊記》啊，竟然是《 西遊記》40年， 原來40年前都不是很久啫，眨下眼我哋啲節目都做咗20多年咯。咁40年前即係啲80年代啦， 八十 到啦，咁就都是一首在大陸非常流行的歌嘅。咁啊，講起呢啲流行曲咧，其實以前大陸的流行曲全部都是電影啊、電視劇啊，或者係一啲大歌手的專輯啊，同我哋一樣嘅，基本上。已經我想在啲40、50年已經係轉咗，就唔係一定係紅歌噶啦、已經很多嗰啲抒情歌啊、情歌、啊。 80年代開始。 開始嘅。 轉。 啱啱開始嗰陣、就容許啦。 呢啲都係80年代。 哦，就嗰陣就好多呢啲情歌啦，湧出嚟。 啲人嗰啲情感嘅變化。 梗係啦，以前啊唔鼓勵聽噶嘛，壓抑噶嘛，咁啊如果有得聽有得唱添噃，咁所以呢啲歌應該係當時係爆發式地流行。咁另外一首咧，再厚啲，再新啲嘅，即系叫做《蛹花》喎，呢介 都系电影插曲， 系啊， 《小花》 哦，嗰只电影叫《小花》，咁啊，亦都有啲名家去演绎啦，大歌星去演绎啦， 李谷一， 又系李谷一，即系我哋啲国宝级嘅前辈歌手啊，有几位，其中一位好出名嘅李谷一，歌名叫做《蛹花》。 世上有多英雄的话，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银弓铮。染红它，啊啊！融化，融化。 首抒情的靓歌，我第一次听就 我未听过的、 嗯、 叫做勇法。 讲英雄的。 讲英雄的、 嗯 哦、那出电影、 嗯。 不过这电影以前的在国内十出有九出都是讲英雄的就多数都是。现在都还是、啊、最买了的电影都是。一样。 一样的。情怀不变。 是啊都是。不过由我们香港的演员去演添。因为如果讲勇花呢就国内都有一首他们译了出了句话叫我唱、 嗯、 在国内雪勇花你唱的、啊、什么雪勇花呢我不知道的以前。原来呢就我们那些英文民歌叫做 Edelweiss、 嗯、 他就译做这个雪勇花啱因为 Edelweiss 是一组很小的白花来的。 嗯、 那他译做雪勇花都几恰当那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60年代的电影音乐剧叫做仙乐飘飘处处闻 比较听过 你有听过 嗯有听过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情意都是一样的都是讲在打仗的时候二次大战但是当然个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 Austria 这只叫做雪勇花大家都记得叫做 Edelweiss 好了回来我们、中国啦近期呢、 嗯、 就有很多流行曲这个当然的即是不是将旧的歌来流行而 是新作的咁有位而家都好出名嘅咁我諗香港睇我哋嘅电视星星不息呀啲咁就会可能会见到李健 哦李健 李健 很欣赏他 是好多人都好鍾意佢因为佢係以前唱民歌唱啲民谣式嘅咁有好靓嘅声音咁佢有一隻嘅原唱嘅歌呢叫贝加尔湖畔哇呢隻流行得不得了 好浪漫 我哋请阿黎老师 我哋合唱好吗 可以啊可以去苏联 试试看 去呢个俄国因为呢个贝加尔湖呢就喺俄国嘅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边荒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 少年以后， 多少年以后， 往事随云走， 往事随云走， 那纷纷的冰雪 容不下那温柔， 这一生一世， 这一生一世， 这世间太少， 这世间太少， 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 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 如果真的可以去贝加尔湖那里游游，搞个旅行团，我想都很多人 join 的，因为这歌实在太流行。可能即系中国大陆真的有一个旅行团去俄国贝加尔湖畔，真的可能。 香港可以， 香港香港可以啊， 很多人喜欢那里。 系啊，我都会去一去，咁啊，一路喺个湖畔度咧，就唱住呢只歌啊，贝加尔湖畔啊，非常之好。 学埋俄文。 系啊，咁啊，叫阿天使弹埋呢一个手风琴啊。一定要有手风琴，有啲俄国嘅民谣味道。跟住落嚟咧，我想听一只好熟嘅调子。呢个调子咧，本嚟系日本歌嚟嘅。咁啊，当然日本歌之后就变成粤语嘅香港歌啦。咁之后咧，竟然咧又再变成国语嘅国内嘅流行曲，叫做《梨花又开放》。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哦，永生永世，我不能。 谁人知今天我所见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 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照掉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小春一切都一样，树下空荡荡，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97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764宗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3名患者离世。昨日公布确诊的5岁女童情况依然危殆，在屯门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她11岁的姐姐亦都确诊，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22名新增患者是抵港后的第四至七日在社区找到，相信属于皇马人士的个案。中心又说，皇马人士离开检疫酒店后要继续做检测，当局希望可以及早找出个案，减低社区传播。政府今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打击600多个卫生黑点的计划。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维持清洁责无旁贷，但是如果市民不断弃置垃圾，只会在你清我掉的梦魇上不断轮回。他又说，闭路电视非常有效，一定会视乎需要增加数目，亦都欢迎市民提供更多黑点的名单。卓永兴联同多名官员先后视察塘尾道附近后巷的卫生黑点、九龙城区2栋三毛大厦和周边非法弃置垃圾黑点，又参观红磡村的灭鼠装置，之后转到深水埗视察弃置及破损招牌。保安局前局长李少光离世，终年73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表示哀悼。李家超代表特区政府向李少光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形容李少光是他尊敬的前辈官员，过去在不同岗位共事的时候，充分感受到对方服务市民的真诚和尽心尽力。李少光的前上司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对消息感到突然，形容对方能干，办事能力强和人缘好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失去一位备受纪律部队同袍敬重的领袖和良师益友，他深感哀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李少光离开政府之后仍然关心政事，为社会带来正能量，对他离世感到极度悲痛。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已经就日本产业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寻日参拜靖国神社，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汪文斌说，日本内阁成员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再次反映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 他说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财经消息，道指升424点，报33761点；标普五百指数升72点，报42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36，日元133.51，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8，人民币6.743。英镑兑美元1.213，欧元兑美元1.02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1.76美元，卖出1802.9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1-2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大人，呢度有黄金千两，希望你行过方便，唔好烧毁我哋嘅鸦片啊！ 拎走你的臭钱和鸦片，我是不会受贿的。 想知道林则徐销毁鸦片背后的廉政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陈瑞琪喇沙小学的同学声演公正廉洁的林则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斜阳只是一片水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泪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上到了11:38了，差不多。我们2000个早上再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很多谢我们的特别嘉宾黎慧兰老师。我们继续有很多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叫做《传奇》。 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这一生等你发现，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叫做传奇，是2010年王菲在春晚，即是春节联欢晚会那里首唱的这歌。跟着我们时光倒流20年，回到去1990，有出电影叫做《滚滚红尘》，主题曲陈淑桦原唱。 已经不注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错，像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需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来一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他依然活 到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得脸孔红的翻云覆雨手。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人有意，月的耳语跟随我两个传说。滚滚红尘里有意，月的耳语跟随我两地。 电影叫做《滚滚红尘》，是我哋香港导演严浩当年嘅电影，主演嘅有林青霞等等，主题曲系由陈淑桦原唱。我哋再将时间倒流通十年组，有首邓丽君再唱嘅歌曲，叫做《初恋的地方》。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共度过好时光。那时轻轻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 嘅时候，我哋识得邓丽君，会唔会系当佢系初恋情人呢？我相信有好多好多嘅中国人都系一样，真系当邓丽君系全国嘅初恋情人。我突然间阿边时，我谂起，即系既然我琴晚咧就揸住个车咧，就前边唔系见到有啲车头灯照过嚟，系一个圆圆嘅月亮。好光好大，我唔知农历系几多，不过我突然间啊，黎老师不如唱开邓丽君嘅初恋的地方，我哋搵一个好大嘅月亮嚟衬一衬我哋喺回忆当中嘅初恋情怀啦，好嘛？因为每人都会经历过。鸟啊，我爱你有多深？我爱。 想一想， 我去想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动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会不会令你想起你的初恋情怀？不如我哋手牵手一起回忆我哋当年嘅情怀。呢首歌叫做《牵手》，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这天地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手，前世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每个歌叫做牵手，多谢你，我哋手牵手地迈进 最后一个部分。当年恩妮的一首歌送上由今日特别嘉宾黎慧兰老师演绎的海上花，当然啦。 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地荡漾，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仿佛像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在你的身上睡梦成真，转身浪影汹涌抹红尘，潺流水纹空留余恨，愿只愿他生，昨日的身影能相随，永生永世不离分。是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多谢黎慧兰老师为我哋唱咗咁多好听嘅中国歌，多谢阿坚哥，多谢 Vince， 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就算你喺重听电脑，都会沉醉喺呢一啲我哋一齐成长嘅靓歌里边。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一个愉快的周末，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你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使我睡了不会跌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各位晚安。